我们共同感受那些人生经历和那些人生故事。希望打开文化之门，也帮你打开戏剧之门。大家好，我是冯远征。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用电波聆听历史，用声音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19:06: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呢是正月初8啊，还是给大伙儿拜个年，祝大家大吉祥，志公卿一子孙家富昌，寿百年，乐无穷啊！不出15啊都算年哈、啊。这个春节不知道大伙儿过得怎么样啊？您看现在我们这个春节期间的文化娱乐活动真是太多了哈。如果您要是看小戏，什么叫小戏呢？这个春晚舞台上有很多的小品、相声啊，尤其这个小品呢，十几分钟，这就是一段最短小精悍的这么一段小的戏剧形式啊。如果您要是看大戏啊，您可以到庙会，可以到剧场，可以到这个影院啊看电影。如果您还想看这个洋戏也可以啊，这个我们今天春节还有很多的什么芭蕾舞啊，是吧，还有这个叫洋庙会啊，各种各样非常多元的一个选择，不知道您这个春节过得怎么样。那么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把这门一打开，我们面前的啊这么一个春节喜庆热闹的场景，我们就穿越了啊。我们穿越到哪儿了呢？咱们穿越回老北京，哎，我们说一说老北京过年的时候大伙儿看什么样的戏。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也给大家拜个年。然后呢，因为这不是现在过年还，今天是我第一期节目、 哦、 所以今天带来这个春节吉祥戏、希望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喜气儿吧。 嗯，另外我们重量级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了，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卫东老师啊，张老师您过年好。 大家好。 今天请张老师来跟张欣我们一起跟大伙聊一聊这个，我是真的不了解啊，就感情老北京以前过年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要看这么精彩的戏啊，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是吧，平常不看对吧？ 应该不是，就是 不是哈， 一到各种年节吧、 啊、 比如说8月15也会有、 啊、年节啊， 7月15、5月初1啊什么的，很多很多的节它都会有不同的戏。 戏啊， 其实我以前就知道它会有一些年节的应景的戏、 嗯、 但是具体呢我也就是 翻了翻书，然后看到张老师写的书，有一本叫《吉祥堂会》，是当年我在中国音乐学院读书，然后张老师是我们的选修课老师，昆曲老师，然后当时张老师送我的书，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其实有这么一个印象，但是今天又重新把这本书翻出来，原来有这么多戏，所以也请张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 太好了啊，张老师，您今天这好好给我们说说啊，我们现在读您的书来不及了啊，真的特别好，见到您本人了，您跟我们说说吧，咱首先就说过年吧，是吧？你看现在我们过年，刚才我说了有这么多的选择啊，这现在就是过年，大伙儿挺累的，你知道吗？这文化娱乐活动还真不少。那您说过去老北京，咱过年能看到什么？能看到什么样的戏啊？ 因为过去中国啊是农业社会，是宗族血缘关系的一个大圈子。手艺人行业呢又有行业的圈子，所以在年节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灵魂的主宰，就是说它都是用一个这个有这个主宰的内容呢，用这个神圣呢来这个提领着大家做什么事。今儿个是初八，这个按规矩呢今儿是顺星， 对， 捻灯花，捻灯花，今儿北斗七星呢走一半，到十五呢就是，这样呢就是散灾，108个灯花，从炕头一直，弄着香油一点一点的往外散，散到门口，这个都是由家里头主事的。大奶奶们女人们做这个事儿。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活动是个祈福消灾的活动。所以呢当时的人呢唯心，他用这种唯心呢约束着自己呢要做一个厚道的人，守规矩的人，有天地监察着你，不要做坑人害人的事。那么演戏呢也是如此。那春节的戏呢无不吉祥如意，在吉祥如意背后呢有两个字，一个是仁，一个是德，一个是怀仁，一个是修德造福，那么各种的戏呢都是由各路的神圣下界来颁赐福禄，到什么地方去呢？有福之地。什么样的人有福呢？积善的人才有福， 积善之家有余庆，是吧？ 这是易经上写的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 庆有余。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挺好哈，这个是一种用我们今天话说叫心存敬畏，是不是啊？ 如果把年建立在玩的基础上，就下流了。要把年建立在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岁月不尽，是一种岁月消磨， 这叫 是一种 历史的使命感啊， 对， 责任感啊， 就是说一喜一忧，喜的是父母健康在堂上，忧的是一年一年他们会老去，而我们的儿女也要起来，也要强大，那么我们作为中间的这一人伦的父母，怎么能够把老人孝敬走，怎么能够把儿女教育成人，所以他一切的歌舞，一切的戏剧故事，无不吉祥如意，在吉祥如意背后来感染你，教育你，要仁爱。 那您具体说说啊，这个刚才张欣已经说了哈，这每逢年节都唱不同的有戏码，是吧？啊，那您给我们具体说说。 他在北京呢，是帝都，帝都呢应该是全中国礼仪之最，那么尤其北京又是从辽金元明清这几朝都是帝都，那么延续下来的呢是明清一直延续的，明以前的元朝什么样，我们只能在杂剧这个剧本当中去看了，那现在我们见到的历史资料呢，就是它是这么一个整个的一个艺术环境，就是从皇城文化影射到什么呢，宅门府邸的文化，从宅门府邸文化影射到巷旅文化， 现在咱们叫胡同文化， 嗯， 其实胡同小看了它，实际上是巷旅文化。 嗯， 为什么说巷旅呢？巷就是街的意思，那是胡同的意思，而旅呢是姓氏的意思。 哦、 就是我们有个老前辈了，诗人的祖师叫屈原、 嗯、 他叫三闾大夫、 嗯、 就是管三个姓氏、 嗯、 所以我们说原来农业社会呢就是用姓氏宗族血缘来约束大家的良心去做、 嗯、 做一些事情、 嗯、 所以巷旅文化呢它就是城市的一些高端的这个平民之间的文化了、 嗯、 再有就是城根的市井文化，而城根外边呢它有这个官乡的农贸的这个货品交易的文化、 嗯、 那么到了再远一点到半山区平原区就是农耕文化、 嗯、 这是北京这么几个文化圈。那么最深呢皇城文化就是这个宫廷当中，宫廷当中的一切的礼数呢也不是自己臆断的，也不是瞎编的， 嗯， 都是按周礼的规矩延续下来的，因为自有家天下以来的这个统治者呀，他呢是一切都得要为了民，为了天，为了地去做事的，所以呢，他在这个腊月初八开始啊，他就要唱这个应景戏。 嗯， 像这个有记载的升平署的资料是说呀，这个腊月初八呀，要唱这个昆弋大戏。 哦、 就是什么呢，这个仙翁放豪、 嗯、 就是放鹤的鹤子是念豪 念豪、嗯、 这是北音元朝音、 嗯、 就是中原音韵、 嗯、 这个孤山送蜡、 嗯、 啊萧寺寻僧、 嗯、 那么这里边都有一些历史典故。那么到了腊月二十三小年的时候呢，他除了祭祀以外呢还要唱这个啊迎年献岁啊德门欢宴。 嗯， 我们大家看这个题目啊， 嗯， 就可以看出来无不吉祥如意。 嗯， 但是呢突出的是德门欢宴。 嗯， 有德之人才有资格欢庆。 对， 如果没有德的话， 嗯， 你就欢庆不起来。 嗯， 到腊月三十除夕的时候呢也唱的就更多了，像扇门吉庆。 嗯 啊，金庭，奏事，啊，升平除岁，如愿迎新， 嗯 啊，这个瑞应三星，福寿迎年，啊，西福通明 哦，这 些剧名 啊， 我们可以写上门条、贴在院里，到什么地方都是保佑我们好的、而我们自己看了这些剧名的文字呢也要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道德有修养的人。 嗯， 道德修养呢就在我们身边时刻的警告着我们，所以呢在这个过年的时候演的任何吉祥戏的背后都是要劝你有仁有德。 嗯 我其实觉得挺遗憾的，这些戏其实今天我们都看不到了， 都看不到是吧？ 对，但是就是，张老师他这些呢，都是从升平署的资料里面摘出来的。张老师实际上也没有看过，是吧？ 没有见过，因为这些戏呢，至少呢失传了120年了 啊、 有历史资料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宣统小朝廷的时候。在这个1923年啊，他出宫之前， 嗯， 这个端康老太妃做生日， 嗯、 前边还唱过一两出的吉祥开场， 嗯， 后边就都是皮黄戏、梆子戏了， 嗯， 就很少有这种昆腔的礼仪戏了， 嗯， 这就没了。那时候实际上逐渐也就消失了，也没有影 响。因为已经民国多少年了？ 啊、 民国十几年了、 啊， 这个迷信的程度呢，也就渐渐的淡化了、 嗯， 完全是以娱乐为中心了。 嗯， 其实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像今年过年，尤其在正月初五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朋友圈里发什么接财神啊什么的、 嗯、 那样的图。 嗯， 现在确实是很简单，你要表达一个美好的愿望啊什么，但是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味道。不过像以前的这么多繁复的这样的礼仪啊。 这个确实是也很难传承。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那传统啊，就是有时候尤其你像这80后啊，我们这年轻人就更别提说现在90后了，对很多尤其你像我儿时的这个家里边的一些传统，你包括就是像贴福字儿、贴春联，今年又流行起来，就是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啊都在讨论到底这个福字儿是怎么贴，是吧？是正着贴，是倒着贴，是外边这门是正着贴，是倒着贴，屋里边门是正着贴，是倒着贴，哎，怎么说的都有， 还是正着贴的， 哎， 倒着贴的呢？是1985年地坛庙会。第一次北京的地坛庙会， 嗯， 那么有一些这个伪民俗的专家们下出主意， 啊， 这个福倒着贴是福到了， 哦， 因为呢有倒着贴的不是福， 哦， 倒着贴的呢是原来呢我们都是剪纸， 嗯， 剪两个小葫芦，剪两个小葫芦底下呢剪出来小元宝的样子， 哦， 这个葫芦吐元宝，然后葫芦歪着往下倒。然后在上面写着这个黄金万亿或者黄金万两， 啊，万两啊，哦， 底下是一个斗，日进斗金， 嗯， 可能呢就是这些就是掌管这些会务的人呢，或者说是这个觉得呢把福字到了也不错嘛，到福到了， 嗯， 是这个意思， 找这些， 后来呢这一来二去的呢就是贴了几十年， 成了新民俗了，是吧？ 伪民俗嘛， 啊， 其实在正民俗当中的伪民俗古代也有， 也有，嗯， 这个相互的笔墨官司很多很多， 嗯， 我觉得呢也不必要较真儿， 嗯， 您认为正着看好就正着贴， 嗯， 您认为倒着看也不算什么，那是属于您个人的追求， 嗯，表达我们一个美好的愿望吧，我觉得这个终极目标还都是一致的哈。那刚才这个我们说了这么多出的戏哈，都看不着了， 嗯， 有没有能看着的呀？啊，这么说说吧， 就像我们今天带来这个天官赐福 啊，这个是一出什么戏啊？嗯， 啊，这个天官赐福呢，这是一出明代的一个这个北曲戏。这个北曲呢，就是元朝的这个元杂剧的唱法。 哦， 这个杂剧跟这个元曲呀，啊， 嗯， 都是一码事儿。两档子， 嗯， 元曲呢是元代的曲牌小令的音乐， 嗯， 杂剧呢是有剧情的， 有剧情了， 这个剧本， 嗯， 所以说元代呢就是说一个是清唱的小令，一个嘛是舞台上的剧本， 嗯， 那么支撑起了元代的音乐，那么元代的音乐的根基呢来自于这个北宋朝。 嗯， 这个北宋朝呢，金代的时候把北宋的文化裸到了北京，传下来了这个诸公调， 嗯， 后来又发展成院本， 嗯， 杂剧， 嗯， 那么到了元代的时候呢，北京是一个杂剧的中心，元曲小令的中心， 嗯， 那这时候呢文人们呢都去做创作， 嗯， 留下了很多很多的好词句， 嗯， 也留下了我们元代的音乐文化。元代的音乐文化呢，现在我们可有考据的能抓得着的只有昆腔里边的北曲部分 啊。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这 个，一个曲儿是三年一变，一个人有牙齿的时候跟没牙齿的时候不同年代的唱腔也会有微变的， 嗯， 唯独呢我们昆腔它是用曲牌连套体，那继承了这个北杂剧的北曲以后呢，传到现在呢，我们还可以见到了元代的音乐衣钵。 嗯， 但是呢，不可能就是纯粹元代 的 那个 样子， 样子 是吧？ 但是基本上是元代的根基。 嗯， 这戏是明代传下来的， 嗯。 那么原来是在升平署的传本呢，叫这个九九大庆中的情节呀，选出来。它里边有八仙上寿，就是福禄寿， 嗯， 有天官赐福，嗯，这个赐福在内廷里头演呢是不叫赐福，叫天官祝福， 啊， 因为有皇帝在这 儿，皇帝没人能赐给他，啊， 那么在庙台呢，在民间演呢叫这个天官祝赐福， 赐福，啊， 但是呢也有呢就是天地水三官叫三官赐福， 嗯 嗯， 嗯， 三观呢是天地水三观，这个道教啊，这个中国的是这个 民间的信仰，土生土长的这个宗教，就是道教。全真派的道教呢，最重要的一部经呢，叫《三观破斗经》。那么《三观破斗经》呢，是必备的经。那么因为三观祝福呢，在庙台戏、酬神戏经常演这个戏。这个今儿个我还有个录音，可以给大家放一放。头一支曲子是北曲《醉花阴》。第二支曲子呢是这个水仙子，中间呢还有这个刮地风，后边还有煞尾。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不放大家了。 好， 今天就播的是这段叫水仙子。 好，那我们就感受一下啊，这一段天官赐福当中的啊水仙子。这一段就是感觉很奇妙啊。 对，就是它能让你的心好像里面有很多祖先留下来的东西被激发出来，那种感受。 确实是这种感觉哈。 嗯。 听完之后呢，觉得如果春节的时候听这个呀，这今年流行什么词儿的人就不会特别的狂躁。 对，沉下来呢。 是吧？ 这段其实是我们当年张老师给我们这个昆曲课的教材里面的天官赐福是第一课。我翻了一下我们当年的教材啊，张老师以前就是每次教我们，一开始都是游园惊梦，牡丹亭里面游园惊梦，后面包括西游记啊什么的学了很多，这个还真没学，等于今天好像是给我们把这课给补上了。张老师来，我们来说说这个词吧。 但是 还有时间嘛？ 但是上半段我们时间不够了啊，咱们别着急，咱们一会儿下半段还有时间，咱们来说说刚才这个词。说实话，我没太听清楚啊。咱们一会儿来好好说说这个词，想必也是吉祥如意啊，是吧？非常的有讲究，是吧？这个也是按照曲牌子来的，对吧？好，那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雨街小影，一捆白手心，若要风雨再起，是非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突出夸美潮。 美潮 Meco

现在我们都当口语了，嗯、实际上原来是雅言， 嗯、 就从这儿来的。 哦、 有福分、 嗯， 太有福分了、嗯，就是这儿来的。早早早早配着玉带金章把顶耐调， 嗯 啊。现现现现文才锦绣好，看看看看傣门，呈祥耀。这个德门的德字念傣，看傣门、 嗯， 因为这是中原音韵。 嗯， 嚯嚯嚯嚯百福拼真妙。 嗯，这您慢点 亲亲亲 啊，这您念着慢点。 嚯嚯嚯嚯百福拼真妙， 哦、 百福拼真。 嗯 啊，这个百字在这儿不念不念，这个入派三声念百。 嗯 啊。这个南曲念不， 嗯， 庆庆庆是尖字，庆福门千祥照， 嗯， 道道道道万民欢天烙，这个乐字在这念烙， 哦、 万民欢天， 这个烙字呢，烙滔滔的烙呢，现在在河北、山东还有这个 音，还是这个烙， 这个就是大都话，元代的大都语音， 嗯， 拜拜拜拜福主恩荣耀， 嗯， 俺俺俺俺讲这喜事而留与后人标， 嗯， 这个词里边的内容啊都是吉祥的， 嗯， 而且呢也是预示着将来呢大家都会好起来， 嗯 啊 嗯， 那么就是这样呢，这就是元朝的一种演戏的方式，这个名字叫过会式， 哦， 怎么叫过会式呢？就是一个神仙要到哪儿去，然后登着高台，在这个椅子上、桌子上站着， 嗯、 然后下界的人做一些什么事儿、 嗯， 这个过一趟，再过一趟、 嗯， 这个戏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是上刘海戏金蝉、 嗯， 上这个这个拿着大罩领的这个何仙姑、 嗯， 扫去了烦恼和捞了这个繁杂， 嗯， 这些吉祥的东西，上和和二仙，然后下去以后，五子夺魁，头了呢还有五子夺魁， 嗯， 然后呢点魁，点魁元、 嗯， 全都赐完了福了以后呢， 嗯、 就是赐福以全，回复上帝去者就下了。 嗯， 这个戏现在是不是也很少会演？ 现在我们北京昆曲研习社还演，第一次恢复是1996年，我们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30周年。做了一个演出， 嗯， 是由我们老师这个朱家进朱先生主演的， 嗯， 是由我的开蒙老师杨荣斌先生把荣春社原来从这个内廷学会的演法交给我， 嗯， 然后我们一起排的，排出以后呢，这个戏就成为我们北京的一个经典剧目了， 嗯， 现在呢不但是北京昆曲研习社可以演这个戏，我们还交到了北京大学京昆社， 哦， 北京大学京昆社也都会演这个戏。 嗯， 那么现在这个戏呢，在南方上海昆曲研习社呢也有，是郑传健郑先生教的， 嗯， 也传下来了。 嗯，其实这个北京昆曲研习社是个民间组织吧，张老师？ 对，是于平伯老社长，现在的社长是欧阳启明，后来呢改选以后的新社长是原来我们北京大学京昆社的社长王希做社长。 嗯，其实你看这个并不是只有一些国家院团在传承，它在民间也还是有很多的人喜欢。 本来昆曲这个艺术呢是文人的艺术，那么演艺的职业演员呢他只是传承一部分舞台上的记忆上的东西，从文学上和音乐上甚至于这种生活的情趣上呢也大部分还都是在民间的这种识文断字的文墨圈里的人。 嗯，虽然我接触昆曲挺时间挺长的哈， 嗯， 但是我之前并没有听过这段戏，也没有看过， 没看过。 我了解天官赐福是我去西北采风， 西北也有这出戏， 对， 哦， 就是也是天官赐福，当时是看的皮影戏， 哦， 在甘肃的陇东， 哦， 它是庆阳市下面的一个县叫环县， 哦， 是等于是我们国家差不多黄土最深厚的黄土高原上黄土最厚的一个地方， 嗯， 在那里真是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戏啊， 嗯， 它是真， 嗯， 就是皮影戏是真好听真华丽。 那你在那儿的时候是就是 他就是现在还活跃在民间，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们有很多个、哦、我们当时去了几天吧，每天都采访一个戏班，他都是那种加班、 啊、 比如说叫史加班、 啊、 赵加班、 啊 而且他们前几年还来北大做了一个展览，还来了一个、 啊、 也是、啊、是赵加班还是什么、也是一个这样的加班。他们自己呢、 嗯、 管这种这个戏班叫箱子。为什么叫箱子呢、 啊、 因为他们箱子里装的都 是 皮影、 就 是、 皮影啊啊、哦哦、所以就以箱子来代称啊、 嗯、对， 那你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一段，这个是 这个是当年我2003年去环县采风的时候，环县文化馆给我的一个 VCD 里的音乐、 哦、 音质不太好，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们听个意思哈、 嗯、 这个看看，这跟刚才我们听昆曲的那个音律啊，那个音调，那可真不是一个味道了。但是它也是天官赐福，是吧、 嗯？ 来，我们听一听。 八月的圣王啊，受领了玉帝赐字佛家宝和王母金牌，登上五福堂前赐福一回，童儿家中享用。哎，走啊，走了。 这一段太特别了啊，这个让我想起来好像是前两年有一个音乐节目叫中国 好歌曲吧， 还是中国之星啊啊、 嗯、 这个在这个节目上，谭维维跟华阴老腔一起合作了这个这么一首歌啊，就是把传统的西北的音乐跟这个现代的这个摇滚乐结合起来啊， 是 特别浓厚的西北的这味道，虽然我需要翻译啊，你没听清那词儿上是吧、 嗯？ 听清一句什么赐福，就听清这个了。 它一共是四句，我记下来了，是喜庆堂前福寿齐， 啊、 福贵富贵荣华正当年，年年日进千香报，天官赐福永不离。 嘿， 嗯， 这词儿不错， 也是这个、 啊、 就是都是些吉祥的词语嘛、 嗯、吉祥话啊。 这个他们唱的叫陇东道情，然后搭着皮影戏一起演。我有时候就、 嗯、 我最近有一个体会，其实是就是像这个演戏剧呢，比如说像昆曲像京剧，是需要很大很多的成本，很多的人来演，但是如果他用皮影戏，那后面乐队可能还是有一些人，但前面来演的只要一个人拿着皮影就可以了。我也在想，是不是在民间有很多这种戏曲的简化形式，它也是一种替代，是吧？ 过去在北京啊，在这个金元时代， 嗯， 就是有皮影，有脱偶， 嗯， 而且是一个人唱好几个角 啊、 嗯， 是随着当时的流行戏曲演的 哦。 有记载的说，高腔皮影， 嗯， 昆腔的脱偶， 嗯， 各种的。就是当时在明清昆腔和高腔盛行时代，这些皮影啊、木偶啊这些戏啊，它的歌唱都是这个昆弋两腔的。 嗯， 后来呢才慢慢的 梆子腔啊， 嗯， 京剧的西皮二黄啊才有。 嗯， 滦州影呢现在又成立了一个剧种叫唐剧，就是唐山， 哦， 就是根据他的唱腔成立了这么一剧种。 嗯， 是这个环线道情、陇东道情，他们也是从这个皮影戏的唱腔，后来又成立了剧种叫陇剧。 嗯 嗯，大家其实听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里面有梆腔。 嗯， 它是受高腔的影响。 嗯， 就是明代呢，这个弋阳腔啊和昆腔啊，它合流以后三弋七昆，这种演法呢是很适合民间，它是大锣大鼓的，有梆腔的。另外一个呢，它走到一个地方就形成这个地方的语音特色，随着它的语音特色就变成它这个地方的味道了。 嗯， 所以呢，在北京这个地方来讲呢，是这样。最好的东西到了北京都有的，但是都会，融汇成都市的风格。 嗯， 那么高腔呢也是这样，它从弋阳经这个长江传到了这个临安，从临安呢又经扬州传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又成为北京的高腔。 嗯， 北京的弋阳腔呢叫京腔。后来的京剧呢就是从这个京腔的基础上，京班大戏借着这个基础上，叫下来延伸的。 那这个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张欣曾经说，你是当年看了张卫东老师给你的一本书叫喜庆堂会，是吧？在这个当中你其实是最初是了解接触到这些东西，是吧？ 对。 啊，那今天想请张老师给我们说说，这个堂会我们略有耳闻哈，确实不是很了解。老听这个相声啊、评书啊，尤其是讲这个民国的故事时候，经常说，哎，有钱有势的人家啊，一遇到什么事儿了，咱们得办一堂会。然后呢，这个堂会要搁今天说，好像场场都是春晚水平，是吧？这都得是当时的，尤其是这个名角大腕们啊，完还不得不去，是吧？这个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啊。 可能也应该有那个小家小户的，请一些 是对啊，反正这里边呢，就是艺文趣事也是很多的哈。那张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吧，关于这个堂会，有没有？堂会要唱这吉祥戏的呀， 必须唱， 必须唱是吧？ 因为堂会呢，就得要点题。 嗯， 那么好比说呀，吃饭，那么我们饿了进饭庄子呢，是随便点菜吃，是没有这个礼仪范畴的。而堂会的礼仪范畴呢，是我们有主题来吃饭。 嗯， 说今儿是生日的主题，生日的主题什么行业的人，什么生日。多大岁数的生日， 嗯， 他喜欢听什么戏， 嗯， 头三场是礼仪型的祝寿， 哦， 三场以外诸事不济， 哦， 当然也不能演一些打打杀杀死来死去的呀， 嗯， 所以哪有说这个大过年的唱死人戏呀， 嗯， 这个也是不能唱的，就连谭鑫培唱这个定军山， 嗯， 都叫一战成功，这定军山不带斩冤。 嗯， 就不斩夏侯渊， 不斩夏侯渊， 就是唱半出， 见这个见血不行， 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堂会很重要。你比如说你们家这个姓汤，那么我们唱沈头刺汤，完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曲艺节目里经常说唱堂会犯忌讳太多了，真是太多了，连属性都犯 啊。 演员的姓氏，这都得。经过筛选，所以堂会戏有的时候也预兆着不吉祥。 嗯， 比如说《红楼梦》这堂会戏， 嗯， 这个没有一出好戏 啊， 都是预示着家败人亡。 嗨， 啊，而且我看到书中还介绍说，这个堂会有的是请曲艺，来唱曲艺的，有的是请戏班儿， 嗯， 唱戏，然后那个梅兰芳先生是开创了。这个本身就是戏剧演员、戏曲演员的人请唱戏的人来， 哎，这是玩了。过去呢，是这样，就是这个说唱艺人呢，专应这个戏曲演员的堂会。 嗯， 就是说唱艺人呢，他没有发托卖相，不办戏，所以呢，他是说唱。那么他说唱呢，他很简单，而我们戏曲演员的唱腔啊、表演啊，有很多都得需要由说唱艺人身上借鉴。所以说唱艺人呢专门应这个戏曲演员家里的家当的堂会。有一次梅兰芳 问刘宝全说您这个保护嗓子是什么方式，您这怎么唱得这么好，刘宝全说阁下满月的时候我就给您唱过堂会了。所以您就想想，刘宝全是当时多大岁数了？六十多岁了，嗓子还特别好。那么就是说，这些说唱演员的功力呢，他在唱上下的功夫很大。所以呢，他会影响戏曲演员。而戏曲演员自己本身就是唱戏的，那么自己家里头要办堂会，在自己演，这就有一点呢，就是说自己演自己，这个不符合这个规律了。但是只有梅先生呢，给他这个奶奶做生日，博得大家一个乐，所以大家都扮上戏，杨小楼也扮上，扮上张桂兰，然后扮旦角上去说，我张桂兰是福芝芳的谁，拿梅先生开个心，大家逗个乐。反正这就是从此以后呢，梨园行呢反串办堂会 啊， 也成为一个盛景了 啊，也就从这儿就开始了啊。我看到好像还有一个故事说这个，反正你这个旧社会的这个艺人呢，你甭管多大腕啊，他毕竟他是受制于人，是不是？好像谭鑫培先生还因为这他堂会闹得挺不愉快，甚至是这个影响了身体健康。 他就是因为这个堂会出的事儿，就是这个都督来了，必须让他演，在那家花园演的《洪阳洞》一场，演完了回家就郁郁而亡了。这个堂会这个故事很多，也堂会的寓意也很深刻。最著名的堂会莫过于这个《红楼梦》了，《红楼梦》里的堂会点的戏呀，可以这样讲，就是没有一出戏呀不丝丝入扣的，跟这个整个故事都有关系。 就比如说贾母给宝钗办生日，庆祝的一个宴会的时候，点的宝钗点的是《西游记》。王熙凤还为了讨贾母喜欢，还点了一个叫刘二 扣当， 对， 刘二当一 啊，刘二当一。 我们叫刘二扣当是高腔戏。是个逗乐的，就是穷的连衣裳都当了，袜子都当。 那这还真是不是很吉祥。 这个故事很多，西游记嘛，就是究竟哪一出他没有说。那么我们也有的说是安天会，就是猴闹天宫。因为这谁老是猴嘛，这个泼皮破罗户的西凤算是猴嘛。闹天宫呢就是这个猴嘛。所以也是这么一个点题。也有一说呢，说西游记有可能是唐僧的故事，就是这个唐僧的母亲把他叫江流儿扔在江里头飘走。 又苦哈哈的。 那这个又成了像贾宝玉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对。 反正这里边都有暗指。三十六条腿您慢慢琢磨，红楼梦里头还有梦，梦里还有梦。 哎呀，是啊，今天我们这是从过去老北京的这个吉祥戏啊，我们也听了这么简单的听了这么两小段。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如果我们现在还想重拾传统，还想听听这些老的这些戏码，我们到哪儿能听到啊？ 这个很麻烦了，这个因为是我们现在呢，职业的剧团呢都是在新编新演，在搞原创，也搞一些继承呢，无非是在技艺上，在这一些这个有矛盾冲突的折子戏上，或者有表演能量的戏或者唱功戏上下功夫。像这种礼仪型的戏呀，它属于助词无实意了。另外观众也不懂这套礼仪了。你比方说像我们唱这个八仙庆寿的话呀，这个观众跟演员要有交流，八仙要走到演员的身边给亲自祝寿，演员呢这个跟观众之间也要有交流，然后给赏钱，给彩钱，相互之间都有一种礼的范畴。现在这种礼大家都穿上西服革履的，